健康解码，今日好荣幸请到我哋个网友阿 Daniel 上嚟接受健康解码嘅访问。 你哋好。 Daniel， 之前你有咩问题要食呢个四小宝去调节身体呢？ 肝癌嘅三期。 肝癌嘅三期，咁你有冇试过化疗啊、电疗啊咁嘅情况呢？ 冇啊，冇。 即开始三期你都冇去接受化疗同电疗啊？ 冇冇。 咁但係医生应该都係会叫你去咁做㗎喎、啊。 佢开头就叫我割咗佢啦。 嗯。 佢问我两个方法啦，一係割咗佢，一係做电烧啦。 电烧即係电疗啦，同埋即係割咗佢啦。咁你两个你都唔揀。 揀咗电烧啦，烧咗三次。 烧咗三次，咁个效果有咩副作用，同埋有咩好处同唔好处呢？ 烧完三次就多咗粒啦。 烧、完三次之后就多咗粒啊，就本来得一粒嘅啫。 係啊。 咁烧完三次之后就多咗粒，咁多咗粒之后，咁医生又点提供嘅意见，系想点做呢？ 叫我做化疗啦。 哦，跟住就烧完之后就叫你做化疗，咁你又点做呢？你阿 Daniel？ 我话唔做啦。 我唔做。 观察住先。 观察住。咁你观察住，咁你唔惊佢越嚟越大粒咩？其实 唔惊啊， 唔惊系嘛？点解 上网睇晒资料啦嘛？ 睇埋晒资料，咁你又点做咧？跟住就 跟住揾四小宝咯。 揾四小宝，点解你又买四小宝呢只健康四小宝咧？食呢只咧，我又觉得奇怪。 成分高咯， 我因为成分高，因为你其他牌子，点解你又唔要咧？ 成分好细，好少嘅咋，唔够力噶嘛。 我唔够力，即系健康四小宝嘅成分就比较足啲嘅，本身就系、是。咁系咪等你好似同我讲，你话十六粒嘅健康四小宝等于人哋二百粒咁嘅成分噶咯？嗰个纯度， 系啊， 即系差唔多十六比二百咁嘅纯度啦，即系同 GNC 嗰啲比就 系。系啊， 咁你而家食咗之后，你呢排你好似啱啱早排先至 check 咗个癌症指数，而家话系点咧？那个近况系 肝酵素啊，肾上腺素啊，嗰啲指数全部都正常翻晒啦。 哦，正常翻数，咁、那个癌咧嗰、那个。即系嗰粒扩散咗嘅癌啊，点咧？而家 得翻一个黑影， 即系就冇咗个癌噶啦，已经系。 应该就系冇咗咯。 啊，咁如果冇咗，我想问咧，你个指数去到三期肝癌咧，其实都几严重噶啦，本身都系。啊，咁、有咩办法提议？就系点样嘅嗱？我当你净系食健康四小宝，我觉得系咪应该仲有啲食嘅方法去调节，令到啲癌细胞唔生长咧？即系我都睇到你好多书，你话而家其实。健康四小宝疗法其实就英式黄室疗法嚟噶嘛？呢个系等于系嘛？系咪咁啊？ 系系 系啊！咁你仲要点样去食物去辅助啊？或者你就系咪话你好似话粥粉面饭你都唔食噶咯？已经系 系啊系啊 ，cut 糖咯，最紧要系 最紧要 cut 糖， 因为你自己本身会制造葡萄糖噶啦嘛，你唔使吸收个咁多糖落去噶。 哦， 你吸收咁多糖落去，个癌细胞系吸取糖分嚟生长噶嘛。 哦，即系唔俾佢做癌细胞做糖酵解嗰个道理啦，基本上系啊，即系等佢冇办法生存啦，基本上 系啊。 咁、其实你都阿 Daniel， 你都识得好多噶啦，本身呢啲都系。 我都唔识噶，我都系。 嗱，有病嗰阵就睇多啲啦。 我都系八八卦卦，有病就上网查，系咁查资料嘅啫。 啊，咁而家你个身体状况比以前有咩好转或者有咩唔好咧？嗰个问题就系、是，身体状况系同以前比系点咧？ 好好多咯， 好好多。 嗯， 我想问咧，你食咗健康四小宝有乜嘢副作用咧？其实你就会有咩副作用？你觉得会？ 四小宝系唔会有副作用， 唔会有副作用。咁但系你话一日去七八次厕所嘅，你本身要去， 佢本身个身体产生呢个排毒机制，所以只去咁多次啫嘛。 哦，即系去到七八次厕所，反而系冇乜嘢，会唔会话排屙到你好脚软啊，或者唔精神咁嘅问题咧？ 唔会 ，即系你本身食完之后反而系精神啲。 系啊， 咁我想问啦，咁你食完之后系咪会人哋同我讲？有啲人同我讲就话食咗呢个健康四小宝，其实个肝即系个系冇咁痛嘅，会唔会咧？系令你个病发嘅时候冇咁痛嘅，会 系啊，系会令到你冇咁痛嘅， 会冇咁痛。咁系大约个比例系100%。计如果 100% 系痛，咁如果你话食咗之后会减少几多度咧？ 减少 80% 左右。 减少 80%， 咁即系话可以忍受到嘅癌症嘅痛啦，本身都系。 佢本身有洋葱素喺里边，会同你止痛噶嘛？ 哦，即系洋葱素本身可以好止痛嘅 ，Daniel。 啊， 咁啊 ，Daniel， 我见你，因为我见到你几次，我见到你越嚟精神，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即系我哋解释个原理，喺都多啲人了解喺个原理，可以多方面去。医到癌症啦，我觉得都系好啲嘅，即系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俾其他 多谢晒阿 Daniel。 哦，唔使客气。 偶尔繁忙不代表遗忘。祝福各位朋友健康同埋开心啦。今日咧我系健康解码 Tony Wong 啦。今日咧我就分享咗一啲喜讯嘅，就有一个朋友食咗嘅四小宝咧，佢就处理个肝癌问题咧，就系、是、已经系喺出嚟嘅医生报告咧，就证实咗系冇咗个即系癌细胞嘅，咁证实佢已经开始痊愈噶啦。咁今日咧就系、是、后边嗰段咧就介绍佢点样去佢个分享啦。咁今日处理三段嘢啦，第一段咧就系、是、每逢我听到呢啲咁嘅人哋患咗肝癌咧，我就谂起真系突然系谂起罗文噶啦。喺当时嚟讲，罗文咧因为嗰个酒佢个有咗肝癌咧就死咗噶。嗰阵时咧，我就听到都好难过嘅，次次都系唔知点解可做亲呢个健康解码咧，一处理呢啲咩病咧，就一定谂起边个艺人点样死啊？点样即系点样噶，所以我有阵时一谂起咧就系、是、谂起佢咯。咁就今日我又唔系话处理咩叫嘅，佢系佢嗰啲人同我分享，佢话佢饮得多酒先有个酒精肝，即系酒精个肝癌咁样嘅。咁咧今日我就第一 part 咧就系、是、想法分享呢度啦。第二 part 咧。就係、是、講就係關於就係話，我有幾個朋友上個星期嚟咗我哋嗰度分享，即係分享去嗰、那個上買我哋敏迪啊、四小寶啊點樣處理嘅。咁當時嚟講咧，我就係冇乜特別去幫佢咁樣嘅，只係但我只係聽佢點樣咯，聽佢點樣講咧。但係我想話喺呢一節前半節咧，就係、是、講下。佢問我啲咩問題，我點樣而家點樣答佢啦？咁第三 part 咧就係話，又講下個朋友佢係乙型肝炎大菌者，點樣引致到一個肝癌嘅問題？咁第一個 case 咧就話有一個女人嚟到我哋嗰度買敏迪同埋一個四小寶啦。咁咧就講係佢個老公係患咗癌，同埋佢有個蛋白瘤，點樣去處理，同埋點樣去進食四小寶同埋呢個敏迪。咁第一個問題咧就魚翅問題，佢哋好關心嘅，究竟我哋用幾多啲食物落到肚，幾多時間小時去要先需要大便咧？咁我首先我食咗。啲嘢落个肚咗之后咧，咁大约系90分钟咧，就会将正常嚟讲啊，将你个胃所有嘢清仓咧，就消化咗落个小肠。如果去到肝，跟住去到大肠，咁咧嗰个时间咧，去到大约出翻嚟就24小时嘅。所以一个人正常咧，一日咧就去一次。咁啊，四小宝咧有一个芦荟素嘅。植物提纯咧，就决定咗佢嘅鱼翅嘅速度咁样嘅。芦荟素系咩嚟嘅咧？就系话佢本身咧，令到小肠咧蠕动，分泌大好多嘅水分，令到佢尽量由呢、這个小肠排去到呢、這个肝去到大肠嘅。佢就因为太多水分咧，令到佢好快排泄，所以就话呢个因素咧，就决定咗。要你食几多个份量嘅芦荟素，先至减低去鱼翅嘅个次数。如果你一日食三次，每次两粒，即系话按翻佢个资料咧，就系芦荟素60% 啦，即系话一粒咧系大约95 mg 啦，你当系100 mg 啦，即系话如果你一日食600 mg 嘅芦荟素咧，系咪需要咧？所以喺食呢个四小宝嘅时候，都要考虑呢个芦荟素嘅因素，去决定你食几多粒嘅。虽然话佢哋有话食我哋假设你食跟翻医生至早五晚空腹食三粒啦，两粒啦，咁你就话你就睇下你去嗰一日会唔会系去到几多次先。去多几？如果你系一日去两次嘅都叫正常，如果去多三次就叫做唔正常嘅，你要食饮电解水嘅。所以变咗嚟讲，你如果你真系去嘅次数 嘅多少咧，你就一定要喺呢三次嚟讲，可能中午唔好食，变咗两粒两粒，变咗就芦荟素一日食400mg， 睇下你个情况有冇改善先。因为咧，你会如果你用埋敏迪咧做一个拖胆啊，拖住呢两样嘢咧，咁苹果果胶咧要食几多份量先至唔会影响到呢、这个大便咧？因为佢本身都系令到大肠蠕动。就会都会增加去厕所嘅次数嘅，所以如果你芦荟素加埋呢个苹果果胶咧，有可能就影响你去厕所嘅频率有几多次咯，一定唔可以超过三次嘅。如果超过三次，你个去你个水电解质嘅平衡咧就跌嘅啦。咁关于嗰、那个女人嗰个老公嗰个问题，有三点要注意嘅，就系话佢用呢、这个四小宝宝唔系敏迪。去点样去处理佢个癌细胞嘅问题啦？第二个就系痛症嘅问题啦，第三就系佢嗰个蛋白尿嘅问题嘅。咁建议份量就两粒四小宝啦，四粒嘅敏迪嘅。点解要咁样配搭呢？因为我哋睇到就系话，如果你而家变咗五小宝啦，跟住有苹果果胶啦、粟米深素、洋葱素。EGC 綠茶素同埋芦荟素嘛，呢五种咧都系处理呢个癌细胞自滅啊，唔好俾佢增生扩散嘅。如果那个女人点样回答佢个老公咧，你就咁样讲啦。你话我透过呢啲洋葱素啊，呢啲五宝啊、四小宝嗰啲咧，就好似一个鸡尾酒疗法，去点样将呢个癌细胞围攻处理消滅佢咁样嘅。咁你同时咧，你睇翻佢入面有个点样去用敏迪去修，即系敏洋葱素去修补咗佢嗰个纤维肾脏嘅嗰个网嘅纤维化嘅，令到修补之后系改善咗你个蛋白尿嘅情况嘅啊。至于痛症咧，你一定又系靠翻洋葱素嘅你食嗰几粒啦，譬如你食四粒唔够，因为佢本身就话敏迪四小宝咧就有成300mg 嘅。如果食两粒有300mg 嘅洋葱素，如果你加多咗四粒咧，就总共你差唔多有700mg 嘅洋葱素去处理呢个问题嘅。所以你睇翻下你个痛症需唔需要加大咧？但系加唔加大咧，系由呢个嘅敏迪去处理嘅。因为我试过十段食十粒好，二十粒好都冇乜问题，但系四小宝就唔可以。四小宝最多我睇到佢复方概念最多只能够食四粒啫，因为佢本身有个芦荟素，但芦荟素好决定你嗰个可唔可以加到上去，因为你系令到你系去厕所个次数大多好多咁样嘅，因为所以你要谂下呢、这个你需唔需要去厕所咁多咯。咁第二个 case 就系话咧，一个爸爸带一个佢个女过嚟，话佢个女系有一个湿疹，应该点样处理？首先咧，大肥咧呢、这个地方咧唔系诊所啦，同埋呢度系冇医生嘅，所以咧我只能够假设呢、这个小女嘅女仔咧，佢个嗰个问题就系话有免疫系统嘅问题。咁我哋点样处理咧？咁我立眼佢咧，好似个脚有啲肿咁样，水肿嘅，系咪真系免疫系统？你要睇翻医生咯，先知咯。但系我哋呢度只不假设你真系有呢个问题咧。用敏迪点样处理咯？因为咧，我哋就即系我哋收到料就话，所有嘅由于呢个系好高纯度嘅提取物啊，所以所有孕妇咧都系唔可以食嘅。第二，小朋友要食几多咧？小朋友其实食个，因为系发育时间，所以变咗嚟讲，佢食嘅提纯都唔会好大量，最多一粒至两粒到啫。所以建议份量都系早晚都系一至两粒咁样咯，嚟处理佢个问题嘅。如果佢有经痛咁样，你咪多少少，譬如变咗两粒嗰个敏迪咁样咯，咁去解决个问题嘅。咁咧呢一 part 咧就好重要啦，就讲下我哋有一个朋友啦，系男性嘅中年男性嘅，佢系一个型肝炎大菌者，后来咧就系演变成一个肝癌嘅事情嘅。佢点样处理？佢系由食呢个四小宝两个月度咧就可以经过呢个叫电 电烧嗰、那个三次电烧嗰、那个疗程，加埋做四小补嗰、那个帮助啦，咁样啦，就点样去喺两个月咧点出咗个报告，医生出咗个身体嘅检验报告，证实佢冇咗嗰啲癌细胞。首先咧就处理呢个嘅乙型肝炎嘅问题啦。咁记得我哋大专嗰阵时候咧，咁有啲护士咧就过嚟叫我哋所有嘅大专生啊、大学生咧都要打呢个乙型肝炎针。咁啊，每一年咧打三次，就第一年咧中第六个月之后打啦，跟住就系最后尾嗰个月又打一次嘅，总共三次嘅。咁就打完之后咧，出咗一个问题啦，就系佢打完一年之后过嚟话俾我哋听，我哋呢班人系冇呢个证实，系冇呢个乙型肝炎带菌者，真系冇嘅。咁就点样处理咁样嘅？咁佢当时嚟到我哋学校，就话俾我哋听，你哋要打巩固针，因为我哋唔知道你有冇抗体啊嘛。因为当时我哋都好嬲啦，因为你冇理由打咗成三支之后，你哋都唔知道人哋有冇抗体噶嘛。即系我哋嗰一年打嘅俾咗钱，咁打完针之后，你可以话冇。咁点啫，系咪啊？所以我哋都靴佢哋咯，因为冇理由噶嘛。咁你成日都话，咁你做咗一件事出嚟，你系研究咗，你有你嘅科学嘅根据啊，有研究报告噶嘛？你冇理由话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噶嘛？所以变咗嚟讲，我都最后咩都冇理佢，就唔打呢个咩加强针，都冇乜做，因为都对佢哋都好失望嘅。究竟系点样做呢？原来跟翻个植物提纯嘅绿茶素咧，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因为单方嘅绿茶素咧，可以将个 IDO 咧揿低咗，然后再打呢、这个嗰、那个乙型肝炎针咧，令到我哋有个抗体嘅，所以咧就冇抗体咧，就你睇翻你自己个 IDO 系咪可以识，即系可以揿低咗落嚟，俾个身体嘅免疫系咪识别咗出嚟之后。打佢就係製造抗體咁樣嘅，所以變咗嚟講就係話，原來係植物提純個方案都可以嘅，但係單方嘅綠茶素好危險嘅，因為你打完著針之後，你都要好似食翻敏定咁樣，將個免疫系統提翻升嘅。否則嚟講，我試過就係話，單方綠茶素滴咗之後咧，就成身出疹啊。所以我咧，我對於個綠茶素咧，好謹慎、好小心嘅。至於一個乙型肝炎带菌者可唔可以打要乙型肝炎针呢？其实系可以嘅。咁佢个处理方法又系有一个特别嘅处理嘅，又用植物提纯嘅方法去辅助去减低呢个 IDO 去令到佢有抗体嘅。咁点处理呢？照翻我哋指示嚟讲，就系话绿茶素加呢个乙型 NAC 乙硫保胱氨酸咧，就可以将佢个免疫系统嘅揿低咗之后咧。就是可以打呢个乙型肝炎针，就是一样咁样三支，一年三支咁样嘅。但系打完咗之后啦，你要睇翻你嗰个身体状况啦，有冇个敏感反应？好似当时我咁样，如果你唔收兵嘅话咧，我成个身都出风烂咁样嘅。所以之后咧，最好都系用埋敏迪咧去收兵咁样嘅。你隔多譬如一两日咁，你啲症状又食个敏迪去收兵咁样，变咗嚟讲你比较安全啲咯。有抗体之后就可以帮你收兵啊，咁样嘅。通常嚟讲，我听闻讲都好似要三个星期先至可以出到呢个嘅抗体咁样嘅。咁、你即系话，如果你懂得处理呢、这个乙，即系乙型肝炎带菌者嘅人，懂得处理你嗰、那个打呢个预防流感针，预防呢个针咧，你都可以一样有抗体，唔会引致到你有肝癌嘅风险。首先我哋知道点样叫癌变先啦。如果根据我哋攞翻嚟嘅资料，就系话咧，因为佢本身发炎嗰阵时候咧，那个细胞咧有一个叫 NFKB 呢样嘢，佢本身抑制佢嘅自灭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咧就停止咗抑制嗰个自灭嘅功能啊，所以产生一个癌变。而且个乙型连接素咧，令到个癌细胞扩散，所以就有呢个癌症。首先介绍两个人啦，一个就有食四小补处理癌细胞嘅问题，一个就冇食四小补处理癌细胞嘅问题。冇食癌细胞嘅嗰个咧就系叫刘晓波，佢死于肝癌嘅。 咁咧，佢个肝癌咧就系原发性肝癌，即系话佢本身咧就系有个肝有癌细胞喺肝脏嗰度嘅，后来转移性肝癌，咁咧跟住全嗰令到佢咧后边咧扩散咗，变做肝癌啦。咁呢个人嘅个症状系点样咧？佢系上腹唔舒服嘅，腹部啊嗰度咧，同埋右边腹部都唔舒服嘅。咁右肩咧都好痛啦，咁肝脏嗰边咧好大，咁刺激咗个神经黏膜咧好痛嘅。咁咧食欲唔好啦，体重下降，成日啲唔舒服啊，呕咁样嘅。咁上腹有硬块啦，咁就系皮肤咧各方面你睇到都系偏黄啊。咁大小便嘅嗰度咧，就小便就茶色啦，大便就啲浅灰色嘅。咁佢腹部有积水，依、這个就系佢哋有肝癌嘅症状。记得有一班专家去治疗个刘晓波，但系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就系一条尸死咗，即系证明咗佢本身咧系一个肝衰竭引起嘅。咁问题就系话，咁多专家系咪真系冇方法去帮助佢咧？咁啊，而家我哋咧用咗四小宝，活生生讲咗一个中年男性，佢用咗我哋四小宝，点样去复原啊？呢件事真系我哋全部人都好开心，好感恩。咁大致上咧就系话，我哋呢个四小宝系乜嘢嚟嘅咧？咁我用呢个产品说明书再重复讲一次。咁根据佢嘅产品嘅说明咧，就佢有两种装嘅，一个系50粒，一个系160粒。咁咧大约一粒有500mg 嘅，咁粟米芯数咧就98%，大约155mg 啦，一粒占嘅重量。咁洋葱数咧就有98% 嘅纯度啦，咁占个重量155mg。咁 EGCC 绿茶素咧，咁60%啦，咁就系占个。大约占嘅比重就95mg， 而芦荟素一样啦，系60%占嘅比重95mg 嘅。咁根据佢个www.pubmed.gov 咧嗰个研究报告咧，可以用翻呢个咁样处理咧，就系话，譬如粟米芯素啊啲and 呢个 cancer 咧，咁你可以liver cancer 你可以即刻出咗好多研究报告出嚟嘅，咁就系话如果系呢个嘅粟米芯素咧，佢本身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阻止咗个修补个癌细胞个增生嘅，即系唔好自己系再继续不停嘅会增生咁样嘅。啊，咁第二个就系如果洋葱素啦，洋葱素嘅研究报告咧，可以喺 PUMPMID 2825985嗰张睇到嘅。佢话就系话绿茶呢个洋葱素嘅粒子咧嘅纳米微粒咧，佢嗰个抗体咧通过咗呢个抑制增生咧，可以令到嗰个癌肝细胞凋亡嘅。所以洋葱素喺呢度咧就叫防止扩散。咁跟住第二个就系话 EGCC 啦 ，EGCG 咧就系、是，咁就睇翻个个报告啦，咁就系、是、佢话呢个聚氯型嘅儿茶素 A 咧，系抑制咗嗰、那个癌细胞嘅 MMP-9 同埋 CCL2 个表现。进而抑制个癌细胞嘅转移嘅，所以个绿茶素咧有自灭嘅功能嘅。咁最后咩呢个嘅叫做芦荟素啦，芦荟素嘅研究报告咧，佢话有一叫做 ALOMICIA 呢样物质啦，可以杀死抑制嘅嗰个癌肝癌细个癌细胞嘅。咁即系话而家喺呢度叫做酸死个细胞。即系结论就系话四小宝咧，透过呢、这个呢个又酸死又致灭啊，咁样嗰个处理方法咧，令到嗰个癌嗰、那个肝癌细胞咧消灭佢咁样嘅。只不过你用个几多个份量系啱咧，同埋用到几多份量之后几多时间会消灭咗个癌细胞，就系、是、呢个另一个问题。 咁以下落嚟呢个访问啦，首少少背景嘅补充嘅。咁佢一个中年男性啦，咁佢啊用咗两个食咗呢个四小宝两个月啦，咁处理呢个癌症嘅问题，癌细胞嘅问题啦。咁其中有一个叫电烧嘅嘅处理，佢用咗三次嘅一个电烧嗰个方法去处理癌细胞嘅。咁啊，电烧同我哋讲就系话咩叫电烧咧，就有好1400度嘅温至到4000度嘅高温去消灭咗癌细胞咁样嘅。咁呢度咧就系想话补充一啲资料啦喺度嘅。咁落嚟咧就系、是、系佢嘅阿 Ben 少同埋呢个肝癌嗰个预好肝癌嗰个朋友嘅一个访问嘅。